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，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这是一部曾经引起全民话题的轰动电影，更是让中老年人相约重新走进影院的电影，更是一代经历者重新回忆自己芳华岁月的影片。这就是2017年12月15日在中国及北美地区同步上映的国产影片《芳华》。这部影片由著名导演冯小刚执导，严歌苓编剧，黄轩、苗苗、钟楚曦等一票新人主演。影片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，以上世纪70-80年代为背景，讲述了在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军队文工团，一群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，经历着成长中的爱情萌发与充斥着变数的人生命运故事。2018年3月获得第12届亚洲电影奖最佳电影奖。不知道您是否看了这部影片呢？各位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《芳华》的电影故事。这个故事源于2013年冯小刚和严歌苓的一个约定，两个人都曾经在文工团服过役，成长的年代也差不多，所以约好创作一个贴近亲身经历的文工团的故事。在2016年4月，严歌苓写完了初稿，当时这本书还叫《你触摸了我》。5月份，冯小刚导演就已经决定按照小说来挑选演员。在电影名字上，严歌苓提供了几个名字，好儿好女、青春作伴、芳华等等。最终冯小刚选中了芳华。芳是芬芳气味，华是缤纷的色彩，非常有青春和美好的气息，很符合记忆中的美好印象。结果这部影片公映后大获成功，不仅成为全民话题，还收获了14.23亿元人民币，成为冯小刚导演票房最高的作品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。 流行时尚，电影院线说了算， 话题谈资，电影票房说了算， 热门佳作，潮流新宠， 影展巨制，再铸辉煌，黄金强大。 上世纪70年代，中国大地上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红色革命。省军区部队文工团的高墙，为一群正值芳龄、风华正茂的青年人留下了一块净土，却也摆脱不了时代大潮带来的冲击。黄轩饰演的刘峰是团里的活雷锋，他受团里委托接来了新兵何小平。何小平的生父被打为坏分子，还在劳改，随后母亲改嫁，继父对他不理不睬，其他兄弟姐妹也因为他的成分问题没少欺负他。 得不到关怀的小平每次被欺负后都是默默地流泪写信向父亲倾诉。如今有机会进入文工团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，让他有了重获新生的希望。和小平的家庭情况刘峰一清二楚，他特地叮嘱小平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。因为要更换夏装，何小平没有领到军装，他就趁大家吃饭的功夫偷拿了舍友林丁丁的军装去拍照。他本来以为没人会知道这件事情，可是事与愿违。没过两天，部队下达命令，文工团前往慰问拉练演习的部队。在经过照相店时，舍友郝淑文和林丁丁看到橱窗里何小平的军装照，心里就起了疑。慰问归来，何小平趁大家洗澡的功夫取完照片寄给了爸爸。回到宿舍，正撞上郝淑文、林丁丁等等舍友。 社长， 哟，照片取回来了。 什么照片啊？ 装什么傻呀？ 你穿我军装的照片都摆橱窗里了，以为我们看不见呢。 照片呢？是你自己拿出来还是我们搜？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 还搜什么搜啊？你来问那军装有没有臭味儿，不就知道是不是他偷的了吗？ 别待着去，女兵的事少掺和。把他的包拿下来，看看有没有。 舍友们东找西翻，终于找到了何小平的军装照。 找到了， 你们都看见了吧？这就是证据。 明明拿了我的军装，你还撒谎， 这不叫拿，叫偷。 你没有军装却拍了军装照，这不是欺骗是什么呀？说你是品质问题，不算过分吧？ 不行，这事儿我得找政委说去，革命队伍里不容杀的。 算了，还是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吧。其实你明说跟我借，我也不会不借给你的。 一场风波就这样结束了，生活像是恢复了平静。可何小平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在文工团就是一个笑话。社长郝淑文处处不忘嘲笑何小平，他那话外音让旁边的人都哈哈大笑。时间转眼来到了1976年，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，三位领袖相继离世，粉碎四人帮，唐山大地震，外面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文工团里的生活也在渐渐改变。刘峰在抗洪救灾中砸伤了腰，只能退出舞蹈队，进了舞美组做些修理工作。在北京做完抗洪报告，他又顺路给其他战友带来了家信。战友穗子的父亲平反了，他喜极而泣，开心地请所有人品尝家里送来的糖果。舞蹈队排练新舞曲《沂蒙颂》，但没有男兵愿意与小平搭档，就算分队长和政委为此大发脾气，他们也是阳奉阴违。刘峰自告奋勇陪小平练舞，但他的腰用不上力，没能帮上什么忙。这时的年轻人已经有了很多想法，而刘峰本来有机会到军政大学深造，可他还是让了出去。为此政委找到了他。 我真为你感到可惜，多少人想去军政大学进修，首长把这个机会给了你，你随随便便就让出去。 谢谢政委，我没有随随便便，我觉得王永泉更需要这个机会。 你不知道，机关一般不喜欢要搞文艺，说只会蹦蹦跳跳，坐不住。你不一样，你年年标兵，三次立功，现在腰坏了，首长照顾你，去进修，一年结业出来提级正连，多好啊！再说你就甘心在舞美组去做做道具，盯盯景片？ 我甘心，政委。我从小在县剧团翻跟头，我总不能跳一辈子吧？而且我父亲就是木匠，我是木匠出身，干这个正合适。 你不要着急，你得好好考虑两天。 我都考虑三天了。政委，您先忙，我先走了。 哎，等一下，这个何小平是你接的兵对吧？ 对。 那可能只有你一个人稍微了解一点他的身世。犯愁怎么跟他开这个口呢？小何的亲生父亲病故了， 这是从劳改农场寄过来的。 刘峰把包裹和信件交给了何小平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满怀希望等来的却是父亲的遗书。小平的每一封信，父亲都看过，但为了不连累妻子女儿，他就没有回信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小平的父亲写下了这封信，信中饱含对女儿的思念之情，还有就是对女儿未来生活的憧憬。而刘峰在这个时刻的关怀，多少让小平有了些许心动。生活仍在继续，穗子颇有文采，在跳舞之余还负责团里的板报。这一天写板报写到了深夜，回宿舍途中听到刘峰的工作室里传来敲打声，进屋一看才知道刘峰在赶着为即将结婚的战友打一对沙发。改革开放后，小号手陈灿托关系搞来了一台录音机和一盘磁带，一拿到手就送到了穗子的宿舍。曾被定性为靡靡之音的歌曲，现在听来字字句句都钻进了这些年轻人的心里。他们没想到歌还能这么唱，歌曲里的爱情听起来是那么的撩人心扉，让人欲罢不能。这一天，刘峰以找穗子为借口来到林丁丁的宿舍，林丁丁让他也来听这些歌曲。 我都洗澡回来了，你还在听？ 太好听了，每句词都往心里钻。 是不是觉得对你一个人唱的？你就给自己送封信啊？ 哦，不是，我本来是想带穗子去参观一下我做的东西。 什么东西？ 国庆节咱们炊事班马班长要结婚了，我给他打了对沙发。 你还会做沙发呢？ 你和穗子一样都不相信，所以我才要带他去参观一下。 娘，你请穗子就不请我啊？ 我能请得动你。 那你试试看啊。 随后林丁丁来到刘峰宿舍，坐到了沙发上。 我以为离开上海，除了锦江宾馆和军区首长家，我就再也坐不上沙发。 这个沙发从布料到木料一共才30多块钱，要从外面买得100多呢。 真合算，你怎么什么都会啊？ 我要不是什么都会点儿，2年前我腰被砸伤了，那现在我不成吃闲饭的了吗？ 瞎说，我们都知道了，你要不那么雷锋把进修机会让给王友群，明年你就到政治部当干事去了。你不想上大学进修啊？ 怎么不想？做梦都想。 那你干嘛呀？那么无私。 我才不无私呢，我私心可大了。 把大好前途拱手相让，这叫有私心。 我是不想离开这儿。 为什么呀？这有什么好的？ 只有你。这些年一直在等你。 等我干什么呀？ 就等咱们俩能像现在这样。 现在怎么了？ 我喜欢你。我以前怕影响你进步，所以我想等你入了党再给你提。不是昨天你预备期顺利通过了吗？我头一次见你，我听你唱一条大河，我就喜欢你了。 的我都不好意思了，我走了。 林丁丁欲走还留，刘峰情难自控，紧紧地抱住了他。 我听到那些歌，我觉得都是为我唱的，都是我想说的。 早说了，我不给你听了。 我真的喜欢你，我真的喜欢你。 刘峰的举动完全把丁丁给吓懵了，挣脱后跑回宿舍大哭了一场。他无法接受完人一般的活雷锋居然会有这么自私的念头，之前刘峰为他做的事都变成了刻意接近的阴谋。为此刘峰被送到保卫部门接受调查，而让刘峰想不到的是，林丁丁害怕被人指责是他在俯视雷锋标兵，在反映问题时夸大了刘峰的行为，一次真情的表达在林丁丁的嘴里变成了耍流氓。刘峰因为拒不承认错误被下放到川滇边境的伐木连，此时此刻没有人再愿意与刘峰有任何的瓜葛，只有小平不在乎，不怕别人知道他要送刘峰离开。在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清晨，小平向刘峰敬了标准的军礼，目送着他走出文工团的大门。父亲受迫害病逝，刘峰也蒙冤离开，小平对这个善恶不分的文工团彻底绝望。一次去西藏慰问演出，小平借口高原反应不上台，结果被政委送往野战医院。就这样，刘峰和小平先后调离了条件优厚的文工团，来到艰苦的前线。1979年对越战争爆发，已升为副连长的刘峰也卷入这场战争，结果失去了右臂，而何小平因为舍身忘死救助伤员成为英雄。他从小受尽欺凌没人关心，在战场上又看到了太多残酷的现实，突然成为英雄反倒让他精神崩溃，住进了精神病院。失去右臂的刘峰从战场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小平，看着小平迷茫的眼神，他不由得悲从中来。战争结束一年后，文工团也迎来了他的最终命运，解散。最后一场演出后，文工团大院几乎空了。刘峰回来时，宿舍楼已是人去楼空，他只看到了穗子。 大家都走光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 我过几天也走了。 你去哪儿了？ 去北京，我考上大学了。 是吗？祝贺你。 丁丁在文工团解散的第二天就走了，急着回上海办出国的护照。其实当时你离开这儿的时候，他也挺难过的。你先坐会儿，我出去给你打口水去。 别忙活了，我待一会儿就走了。 看一眼林丁丁的希望破灭了，刘峰失望地看着林丁丁曾经的床铺，脚下踏空险些摔倒，原来地板烂了一块， 这得修一下。 不用修了，我再住几天就走了。 住一天也得修啊，脚崴了怎么办？你去帮我找块砖头来。 行。 刘峰拿起木板时，发现了地板下被小平撕碎塞进地板缝里的军装照。 你看，笑得多好。 这是小平来这儿第一天照的。 那时候小平还以为他离开了他那个家就不会再有人欺负他了。 那个时候大家都欺负他，说他身上有味儿，其实他就是比别人能出汗而已。 多年以后，穗子成了作家。刘峰过得很不如意，退伍后的工资根本养不活一家人，他也饱受世态炎凉。几年以后，刘峰和小平相约来到西南边境的烈士陵园，祭拜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。在那个边陲小镇的车站里，两个人坐在长椅上等待着下一班火车。 这些年你还好吗？ 什么叫好啊？ 什么叫不好？能跟谁比了？要跟躺在陵园里的这些弟兄们比，我敢说不好吗？ 那你爱人呢？他对你怎么样？ 女人真奇怪，给了这个还有那个。我在家待着的时候吧，嫌我没出息，不挣钱。现在我出来挣钱了，有钱没人陪他，跟一个开长途车的司机跑了。我一个残疾人，我不怪他。给你带了个礼物。 说完，刘峰从背包里拿出张照片，那是被小平撕碎塞进地板里的军装照。 怎么在你那？ 我给你粘起来了，没想到吧？ 小平怎么都想不到刘峰会有这份心，他的心再次为刘峰萌动。 你被下放去连队的前一天，我去找你，还记得吗？ 记得呀。 是那天，我就想跟你说一句话。 什么话？那天你跟我说了那句话吗？ 一直含在嘴里十几年。 现在能说了吗？ 那天我去找你，我是想跟你说，能抱抱我吗？ 刘峰搂住了小平的肩膀，小平依偎在他的肩膀上，找到了一生的归宿。2016年，一代人的芳华已逝，岁月改变了他们许多许多，唯有刘峰和小平显得与世无争，更加知足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，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有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《芳华》。导演冯小刚在选择女演员的时候非常严格，将近1000个新人女演员都要求她们穿着朴素，素颜来面试。影片的筹备从2016年8月开始，包括黄轩在内，所有演员都是提前进组集体训练。训练内容包括军容军姿、打背包、阵列、打枪等军训项目，声乐、乐器、舞蹈等专业项目，甚至还有打快板、医护等等特殊项目。芳华中有一场戏是拍摄刘峰手臂中枪、动脉被打穿、坚持救人的片段。拍摄时，冯小刚与顾问沟通，得知这种情况下正常人20分钟内不止血就活不成了，就立刻调整剧本，增加了包扎的戏份。节目最后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主题曲，由韩红演唱的《绒花》。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，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。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，那是